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73集，傀儡宫。天尊和阴侯站在妖妖背上，看着下边正在对峙的两方人马，湖面浮冰之上，展昭和白玉堂站在冰面随浪起伏，而对面石滩边，直到半山坡，站满了身份不明的黑衣斗篷人，双方实力看起来对比悬殊。 为什么那些个黑衣人气息那么微弱，简直跟没气儿一样？难道不是活人？ 我比较好奇的是要怎么打，总不能打群架吧？ 群架？这里那么多水，来多少人都没用的。 这倒是，想赢他俩，人多是没有用的。 说话间，就见那站在最前方的黑衣斗篷人伸出双手。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他双手一松，两个黄金傀儡人落了下来，就挂在他双手下方。他的食指上戴着金色的指环，指环下挂着银丝，控制着那两个关节傀儡人。展昭和白玉堂都微一挑眉头。 准备开打前先表演一段杂技吗？ 只见那黑衣人手指轻轻一动，那两个黄金傀儡的双手抬起，而随着他的动作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黑衣人身后那些穿着有蜘蛛图案的斗篷的蜘蛛人也抬起了双手，动作跟那两个黄金傀儡人一模一样。展昭和白玉堂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，而上方的阴侯和天尊则是异口同声哦了起来。 傀儡宫。 阴侯看天尊，天尊饶有兴致地摸着下巴。 载体是什么呢？ 傀儡宫大多有个载体，这种款式的倒是第一次见。 二位老人家兴致勃勃往下看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左边眼眉轻轻一挑，白玉堂似乎是会意，就是一抬手，天尊和阴侯都眨了眨眼，继续欧。随着五爷白色的衣袖飞起，两枚墨玉飞黄石不偏不倚，正砸中了那两个黄金傀儡人。哗啦一声，那两个傀儡的关节以及牵引傀儡的银丝都被震断了，金色的傀儡残肢散落一地。几乎是一样的动作，那些蜘蛛人也像是散架了一样摔倒在地。展昭眨眨眼，意外的战斗力弱。天尊和阴侯也歪头。那个黑衣人看了看地上散了架的金色傀儡，抬起头望向展昭和白玉堂。展昭和白玉堂跟他对视，他俩都觉得不应该是那么容易就解决了吧。果然，就见黑衣人双手轻轻一抬， 手臂动作很柔软。 展昭点头，白玉堂则是皱眉。就见地上的那两个黄金傀儡的残肢随着他的动作飞了起来，在空中又一次拼成了人形。与此同时，后方那些刚才散架了的黑衣人倏地也站了起来，姿势与傀儡几乎一样。天尊和阴侯在上方看着都有些惊讶。 不通过绳牵引，难道跟隔空掌的原理一样？ 天尊摇了摇头，若有所思状。 他的确是用内力在控制那两个人偶，只不过嘛，这身后的那些人是怎么回事？ 阴侯盯着看了一下，似乎发现了重点。 是那十枚指环吗？ 原来如此，是通过声音呢。这小孩不知道是什么来历。 应该是说那十枚指环是什么来历才对。 阴侯嘴角显出了笑容来，看着浮冰上的展昭和白玉堂。 他俩不知道看出破绽来了没有？ 展昭和白玉堂看出破绽来了没？没有。跟天尊和阴侯预想的不同，他俩完全没往那方面想，关注的点不一样。看到那人偶飞起来时，展护卫就赞叹，这要是去太白居门口搭个台子表演下，肯定赚不少钱。 五爷则是一脸嫌弃地看着后头那些黑斗篷人，因为一身黑，再加上夜色背景，那些黑衣人轮廓不明，倒是身上那白色的蜘蛛图案异常明显，乍一看就像是好多蜘蛛突然飞起来了。白玉堂皱着眉头，觉得自己的忍耐就要到极限了，为什么这年头的坏人都这么极品？干坏事也就算了，就不能学点干净点的功夫？用毒也比用虫子好，人品不行，审美也不行。银猴从上面看，就见展昭和白玉堂一个跟看大戏似的，一双猫眼贼亮，一个跟马上就要撂蹶子走人了似的，一脸的不想干了。 他俩干嘛呢？ 银猴忍不住问了一句，天尊目测了一下。 你家猫崽崽干嘛我是不知道，不过我家玉堂那一脸嫌弃哟，这是看见大虫子了。 对面的黑衣人全部站起来之后，展昭就听到当当两声，就见那个站在最前边的黑衣人正轻轻地动着手指，手指上的指环彼此撞击，发出了清脆的响声。随着响声，身后那些黑衣人的身上不知道怎么的也发出了当当的响声，声音越来越多，从最开始的凌乱到最后的整齐，声音也越来越响。展昭越来越觉得这场面适合组个团去开封街上卖艺演杂耍，连戏班的名字他都替人想好了，就叫蜘蛛团。白玉堂则是皱眉，不只是虫子，还是会发出响声的虫子。那些黑衣人一抖一抖的，身上的白色蜘蛛也一抖一抖的，好想放火烧了整座岛。 嚯，哎，这是什么戏法？ 这种打法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了不得。 就在展昭和白玉堂不太明白这种整齐划一的当当声代表什么的时候，突然就看到湖面上出现了明亮的光。两人刚开始还以为是湖底有什么东西升起来了，但是一想不对，抬头看就见刚才飞上半空的那些孔明灯不知道何时突然着火了，灯笼变成了火球开始坠落。此时的场面甚是壮观，像流星一样，火球落下之后，孔明灯里不知道是不是有火油或者别的什么，总之湖面上燃起了一片一片的火。 放孔明灯干嘛？ 闻言，天尊感受了一下四周围的气息。 大概是求援的吧。有人来了。 展昭看了看浮冰周围的水面，白玉堂则是看岸上，就见此时岸上那些蜘蛛人都不见了。白玉堂皱眉，刚才还整齐划一的在那个黑衣人身后伴奏的蜘蛛人们集体就不见了。展昭也疑惑，这是什么轻功？他轻功那么好，也不可能一闪就没影了，还生息皆无。此时跟他们相距不远的石滩上，那个黑衣人还在，手边的金傀儡也在，但是身后却是漆黑一片。上空，天尊问银猴， 那些人呢？ 刚才光顾着那些灯笼了。也对，人去哪儿了？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，忽然那黑衣人往后一退，展昭和白玉堂就听到哗啦一声，水下窜起了数十个黑影。几乎是黑影冲出水面的同时，展昭和白玉堂一跃而起，那块刚才他们落脚的冰面被震了个粉碎。展昭和白玉堂在空中还没下来，就见那黑衣人突然双手一合，随着他手部的动作，咔啦咔啦的声音传来，四周围忽然出现了数十个黑影，将两人团团围住。黑色的斗篷散开，形成了一个球状，将展昭和白玉堂包在了里边。天尊和阴侯好奇地探头看，几乎是同时就听一阵风声，天尊和阴侯一眯眼，那黑色的人球炸开，炸了个四分五裂。白玉堂分手了两掌，震开了那些围攻的黑衣人。再一看，黑衣人的包围之中只有白玉堂一个人，展昭却不在。 这么慢动作还想抓住我们家的猫？哼！ 果然，阴侯话音刚落，就见那黑衣人身后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身影。黑衣人将双手一分，展昭往后一扬脸，几乎是同时，两个蜘蛛人出现在展昭一左一右，同时一剑刺来。 因为展昭阳脸闪过，那两个黑衣人手中的剑却没停，直刺进了对方的脸里，还刺了个穿透。展昭皱眉，就见穿透黑色斗笠里戳出来的那一截箭头上并没有血迹。展昭抽剑由下往上一挑，巨阙锋利的剑刃将那两个蜘蛛人的斗笠一砍为二，斗笠砍碎的瞬间就听到哗啦一声。展昭一皱眉，那斗笠下边并没有人，是空的，可这些蜘蛛人分明就在动，手里还拿着兵刃。展昭再一看，那些兵刃并非是拿在黑衣人手里，而是绑在手上的。 是什么东西？ 你家玉堂最讨厌的东西。 话没说完，就见展昭横着对那两个蜘蛛人来了个碎尸万段。展护卫也是纳了闷了，心说切碎了看看里头究竟是什么。就在展昭切到胳膊的时候，只见空荡荡的袖筒里突然扑一下，展昭眼尖，伸手用剑一挑，袖筒被挑起来，里头掉出来了一个圆滚滚的东西。展昭仔细一看，好嘛，是一只灰色的拳头大小的胖蜘蛛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